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78回，且说季温瑜和谢之真分别之后，离船换马赶赴长安，进往宫中觐见太子。太子季温成并无同胞弟妹，待他一向宽仁亲和，见他身体虚弱，立刻便召来信得过的太医为他诊脉治伤，又使工人去库房中取了上好的灵芝、人参等物，命他身边的太监们小心伺候。季温瑜并推众人，将自己以性命换来的账册交于太子，态度谦恭。 臣弟这些年承蒙皇兄护佑垂怜，心中一直感念不已。此次下江南，机缘巧合之下，查出些宁王党羽私吞赈灾之银，霸占田地，盘剥百姓的龌龊事，证据确凿，令人不齿。臣弟历练的事少，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便交由皇兄做主，也算是为皇兄尽一些绵薄之力。 季温成手拿账册，犹如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丢也不是，留下也不是，沉吟片刻方道： 六弟一路辛苦，你且安心养伤吧，此事我自有计较。 季温瑜冷眼看着这个宽和的过了头的兄长，知道以他的个性，十有八九又是不了了之了，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顺着话头提起了谢之真。 臣弟这一回被那伙歹人追杀，身负重伤，孤立无援，本以为绝无生路，再也见不到皇兄，没想到柳暗花明，竟被一姑娘所救。那姑娘貌美心善，谈吐不俗，臣弟与她在船上朝夕相处，渐生情愫。 他说着说着微微红了脸，露出几分少年人的羞涩。季温成一直觉得这个弟弟太过阴郁沉寂，这会见他情窦初开，整个人显得开朗了一些，也为他高兴，连忙问道： 是哪家的姑娘？父兄可有官职在身？ 他父亲姓谢，单名一个涛字，应是在翰林院任学士之职。 季温瑜见太子态度积极，一切竟如他所料，眼底闪过势在必得的光芒。 原来是谢太傅。我记得谢太傅家中共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年岁尚幼，养女倒是正直韶华，想来救下你的便是她了。 太傅？ 季温瑜皱了皱眉，发现一部分信息和前世里不太对得上，想了想继续试探道： 皇兄什么时候请了太傅？怎么我竟不知道？又为何会选中谢大人？ 我和明堂，就是谢太傅的嫡子，颇为投缘，再加上谢太傅的学问是一等一的好，想来对我的课业大有注意，便向父皇求了恩典。 季温成凡事都不瞒这个弟弟，如实说了出来。谢之芳？怎么又是他？季温瑜心中泛起狐疑，又打探了些许长安发生的新鲜事，得知谢之真曾与齐星城定亲后，他的脸色蓦然阴沉下来。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为什么很多事件的发展都和前世里不太一样了？说起齐国侯府的事，太子也露出些许不悦之色，道： 也不知道怎么的，乐安瞧上了齐家的公子，竟不顾皇家的脸面和公主的庄重，从谢家小姐手里硬抢了未婚夫婿。哼，此事说起来是我们皇家对谢小姐有愧，我便向父皇求情，给他封了个县主的名号作为补偿。 县主？季温瑜猛然意识到自己和谢之真的婚事因为对方身份的抬升或许会变得有些棘手。 六弟，你先好好养伤，我已尽知你的心思。谢小姐是明堂的姐姐，想来也是位精彩绝艳的人物，我找机会探探明堂的口风，再寻个由头见见谢小姐。 你们俩既然是两情相悦，我必竭力促成这桩婚事。 他受了先皇后的嘱托，对这个弟弟十分尽心，因此打算亲自相看相看谢之真，确保万无一失。短短一席话间，太子竟提了谢之方好几回。季文瑜心中警铃大作，在疑团未曾解开之前，倒也不好贸然行动，便点了点头道： 还是皇兄考虑的周到，既如此，倒也不必惊动谢家等人。我和谢小姐私下里往来，到底有些不太光彩，若是被他弟弟知道，惹出什么嫌弃，反倒不好。再过几日，不是宫里的春日宴吗？到时候召他们姐弟二人入宫，皇兄先见过谢小姐，若觉得她可堪相配，再问过他弟弟的意思，也是一样。 哼，也好。 季文成又叮嘱了他几句，叫他好好休养，这才离开寝宫，来到文华殿，使明禄去传谢之方。约摸过了一个时辰，谢之方换了一身齐齐整整的新装觐见太子。他一进门先行君臣大礼，紧接着又对太子做了个揖，笑嘻嘻地献上一堆临安金陵出产的风物吃食，道： 许久不见，殿下一向可好？ 偏你会夺蓝，当初说的去两三个月就回，竟然耽搁了近半年。 季温成私底下平易近人，并不摆什么太子架子，和谢之方如朋友一般的相处，堪称无话不谈。 时时事多抽不开身啊。 谢之方从袖子里摸出一张10万2面额的银票，交给明禄收下。 去岁年景不错，微臣在江南经营的几处产业都得了不错的收成，这是其中50%利润，留给殿下做日常开支之用。 季文成愣了愣，推拒道： 哎，这如何使得？ 殿下莫要与我客气，您久居深宫，处处受丽贵妃掣肘，人情往来又多如牛毛，花销甚巨，长此以往难免伤了体面。君辱臣死，微臣这也是为了自己的性命考虑。 谢之方开着玩笑，字字句句却都说到了季文成心里。丽贵妃一手遮天，最善用钝刀子磨人，这些年太子宫中入不敷出，渐渐难以为继，又不好因为这等事体叨扰陛下，年关时为了筹措打赏官员和下人的银子，竟被逼到变卖先皇后遗物的境地了。季文成微微红了眼眶，明禄身为他的亲信，更是感激涕零，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道： 奴才说句不当说的，谢公子真是殿下的知心人啊。 钱财能通神，这雪中送炭的情谊则更加珍贵。谢之方敬重太子的为人，更是为自己和姐姐的将来打算，所以现金时毫不手软。 殿下且先用着，过几个月我再筹措些银子送过来。 他顺势说起了情报网的事，季文成听得认真，连连点头。他将那本皱巴巴的账册交给谢之方看，谢之方翻了几页，脸色渐渐严肃起来，压低了声音问他： 殿下从何处得来此物？ 是姑的六弟隐瞒身份冒死换来的，姑拿不定主意，想问问你的意思。 谢之方心里咯噔一声，他前世里是宁王的心腹，因此再清楚不过，这本账册上记录的鬼域交易桩桩件件都是真的。可前世里六皇子并没有将账册交给太子，而是直接递到了御前，陛下厌恶六皇子，根本不相信他说的半个字，这本账册因此并未翻出什么风浪。这一次六皇子为何将账册安安分分地交了出来，放弃借此邀功的机会了？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之后做了许多和前世不一样的决定，间接影响到了其他人吗？见谢之方不答，表情有些难看，季文成问道： 明堂可是觉得此事为难？我早知三弟广结党羽，私下里做了许多不利名声的事，却不知道他竟然胆大妄为到这等地步，公然纵容下属搜刮民脂民膏。长此以往，江南必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厉贵妃独占帝宠，宁王步步紧逼，她不愿父皇为难，一再忍让，但宁王的所作所为已然伤及国家根本，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坐视不理，她也实在犹豫。谢之方回过神来笑道， 其实殿下心里已经有决断了吗？ 纪文成看着他黑白分明的眼眸，脸上缓缓浮出一个笑容，微微颔首道， 三弟这次确实是过了，为百姓计，我无法袖手旁观，我只怕父皇依旧偏疼三弟，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或降罪于我，连累你们也跟着受苦。 殿下多虑了，陛下一定会站在宁王那边。 纪文成苦笑一声，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装聋作哑吗？ 他已经忍耐了许多年，可是近来情形每况愈下，先是齐国侯倒戈相向，没多久便垮了台，他为了先皇后的遗愿还要去娶一个毫无根基的太子妃，颇有些难堪，而父皇却对他的处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着实让他心寒。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不，世人总免不了分个远近亲疏，为人父母者也很难一碗水端平。 谢之方靠近了一步，将声音压低道， 江南遥远，陛下没有亲眼看见那里的乌烟瘴气，听见百姓的怨声载道，自然不会有什么直观感受，便是您将这本账册献上去，最多责问宁王两句，绝不会深究。殿下若想彻底铲除这颗毒瘤，须得让陛下有切肤之痛。 他唇角微微翘起，端的是一派天真烂漫之态，说出的话却鞭辟入里，老辣至极。 眼看春暖花开，殿下可建言请圣驾南巡，赏一赏江南的好风光。 纪文成听懂了他的暗示，眼睛亮了亮，又道， 可三弟消息灵通，必定会早早做准备，驱逐闲杂人等，作品往来账目。父皇身边伺候的人又都是他的亲信，只怕很难抓住他什么把柄。 没有把柄，就做个假的出来。我记得陛下南巡时所住的行宫，每年都要花费上百万两银子修缮，这样精心维护的宫殿，想来不会有破损坍塌伤及龙体的可能吧。 反之，若是行宫塌陷使陛下受了惊吓，乃至受些皮外伤，必会引得龙颜震怒，彻查江南官员贪墨之案，届时太子再献出账册，暗地里推波助澜，方能使利益最大化，重创宁王一派。纪文成听后悚然一惊， 明堂，此话不要再提，身为人子怎么能让父亲亲视险境，此乃大不忠大不孝之罪。 在殿下眼里，到底是君重要还是民重要？ 纪文成被他问住了，犹豫片刻道， 先贤有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孤醒的这个道理，只是你这法子太过阴毒，不是君子所为。 谢之方淡淡一笑， 殿下此言诧异，微臣承认，微臣确实是一个行事不择手段之人，有些做法也落于下乘，难登大雅之堂，可殿下须得明白，想要成为一名贤明的帝王，必须知人善任，了解每一位下属的人品性情，将他们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方能使庞大的国家运转如常。只靠一群光明磊落的读书人成不了事，鸡鸣狗盗之徒也未必没有他们的长处。我本是我，在枭雄的手里可以成为一柄杀人的利器，在殿下的手中也可做一把刮骨疗毒的刀。刀剑本无情，端看殿下的本心，端看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愚孝乖顺的儿子，还是想做一个为社稷苍生谋福祉的明君。 纪文成闻言心下大震，沉吟许久，起身对谢之方行了个大礼， 替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谢之方也赶忙起身还礼道， 殿下既已拿定主意，便须早做布置。微臣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哪怕染满手污血，受万民唾骂，也甘之如饴。 纪文成颇为感念，想起六弟所托之事，觉得若能和他这样通透的人亲上加亲，也是一桩喜事，便道， 明堂，这月20宫中将举办春日宴，到时候你带着你姐姐进宫吧，咱们坐在一处热闹热闹。 谢之方不疑有他，笑着答应了，自去忙碌不提。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